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九七四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大家好，我是高磊。大家平时啊工作忙啊，希望呢通过旅行来放松一下，不想跟团，自己做攻略呢又很辛苦，到处找些七七八八的信息呢东拼西凑，特别浪费时间。希望不花时间和精力，找到那些价格优惠而且特别靠谱的旅行产品的你，哎。现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来听听我们的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就对了。告诉大家，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钟，您啊躺在被窝里就可以获取旅行的好去处和好玩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参与到乐趣闪购。当然了，还能够看到更多的旅行产品，让我们一起拥有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吧。常言道啊，好景在天边，美食在路边。大家呢出去旅行，有的呢是为了欣赏风景，有的呢是为了购物，有的呀就是单纯想去品尝一下美食。哎，说的美食，如果您不想走得太远，或者假期余额不足，我们就给您推荐一个近邻，在咱们中国的周边，这日本的美食真的是与众不同啊，精致细腻而且还健康。那么今天的乐趣闪购就有这么一条旅行线路，带您去品尝日本，绝对我告诉大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日本美食之旅。当然了，我们呢还替您准备了其他几条有关于品尝美食的旅行线路。那提醒大家哈，在我介绍的同时，您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参与闪购下单，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收入囊中吧。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这里是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在今天的乐趣闪购单元当中，我们为您推荐的第一条就是刚刚提到的日本美食之旅，恋上本周七日双自由行。说到这个日本美食简直太多了，像蟹道乐、大阪烧、烤肉、猪排饭，哇，还有就是他们那儿最吸引大家的各种拉面，哇，这些日本当地的特色小吃在这条线路当中呢您都可以享受得到。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呢是每人6180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您听好了，仅仅是每人5880元，没错，就是每人五千 880元，这是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呢一边收听我们节目的介绍，您呢可别忘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我们的栏目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现在呢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乐趣闪购来拿下超值的价格，美美的出去玩了。刚才这一系列的介绍当中，您听到这个蟹道乐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毕竟这可是日本吃蟹的网红店啊，这里呢已经开始出现一味难求的现象。我记得上次我去日本玩的时候，就在东京的某一家店啊，还不是特别的繁华的一条主干道上，其中有这么一家店，我当时去排号的时候，服务员告诉我说，先生您需要等2个小时，我说3个小时我也等，最终的结果就是真好吃。那但是其实日本吃蟹的料理有很多啊，为什么咱们非要集中去挤那一两家店呢？又不是米其林，又不是高评分啊。给您介绍一下，蟹道乐呢是从1962年开店至今，就以各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处理蟹，蒸蟹、蟹刺身、蟹茶、碗蒸、蟹铁半烧、烤蟹、蟹天妇罗、蟹寿司、蟹丸汤，绝对是花式吃蟹啊。那么现如今呢，很多游客的心理就发生了转变，吃蟹料理呢也变成了吃蟹的餐厅。那么选择餐厅可能呢并非奔着蟹料理去，而是冲着餐厅的知名度去的，于是呢就导致了餐厅异常火爆的现象出现。那如果您碰巧哈对这家店感兴趣，现在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来下单。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栏目的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您呢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刚刚提到的日本美食之旅，恋上本周7日双自由行的限时闪购价格，每人5880元。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条吃在日本的线路，介绍到的是日本本州经典7天游。哎，你没听错哈，依然是本州，吃的内容可是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日本呢，像传统的鳗鱼饭、温泉料理、京东特色料理、大阪海鲜锅道乐，还有日本茶道，以及呢特别为您安排的海鲜批发市场。这条线路呢市场价格一般是每人5680元，告诉大家我们的现在限时闪购价仅仅每人5380元啊，直降了300元，限时闪购价每人5380元。还是那个方式哈，别忘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栏目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就可以直接拿下我们的闪购超值价了。那说到这个一碗鳗鱼饭，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了，不就是把蒸好的饭放上一层烤鳗鱼吗？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呀？那为什么日本人一周可以吃上2-3回？哎，接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哈。如果您看过卡通片《名侦探柯南》，就知道元太对鳗鱼饭的爱有多么的执着。日本当代知名作家角田光代小时候呢，曾因为鳗鱼的外形不敢吃，那有一次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吃了，哎呦，忍不住感叹说，哎，糟糕哎，真的是很好吃啊。从此呢，即使是心中依然是有些害怕，多看两眼呢还会觉得恶心，但是他为了美食也要闭上眼睛大口的吞下一大碗鳗鱼饭，可见这个美味的程度之高了啊。说到鳗鱼呢，它也被认为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鱼类，所以呢当天气炎热食欲不振的时候，身体疲劳的时候啊，我们为了提升精力就要吃鳗鱼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习惯的由来呢有2种说法，一种呢是说江户时代鳗鱼滞销，鱼饭呢以土用丑日，也就是立秋前大概18天左右的时候，告诉大家最适合吃鳗鱼，哎，作为他们的宣传词。后来呢，借助鳗鱼的经历可以度过炎热的印象，深植人心，哎，流传到了现在。那么这是其中之一啊。还有一种说法是，几百年前业主呢为了改善劳工们像食欲不振、没有体力而导致的工作效率问题，于是呢尝试将鳗鱼烤好，蘸上大豆酱油或者是花椒酱给工人吃。哎，没想到这一吃，大家都觉得重新获得了元气啊，元气满满，按现在的说法。于是呢吃鳗鱼的习惯啊就渐渐的流行起来。 慢慢的，烤鳗鱼的方式呢不断改进，鳗鱼饭呢才广受大家的喜爱，一下子就从平民小吃发展成了四季皆宜的高档料理了。哎，这是我们刚刚又为您介绍的另外一条日本游的特价线路，说到的就是日本本州经典七天游啊，价格就是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5380元，再加上刚刚我们提到的日本美食之旅，恋上本州七日双自由行，每人的限时闪购价是5880元。现在呢，如果您感兴趣我们提供给您的线路选择，马上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公众号，我们的栏目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您就可以以乐趣的闪购价直接拿下这两条日本线路了。好了，我是高磊，祝您好运。 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大家好，我是高磊。每天呢，我们的播出时间呢都是凌晨1点钟哈，希望大家呢从今天开始呢，在每周的一三四五的凌晨1点钟锁定 FM97.4 兆赫，听听高磊呢为您介绍一些特价的旅行出游的产品，包括呢一些旅行趣闻，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来呈现。那么接下来呢，为您准备的第三条闪购线路，您听好了，咱们呢要走远一点啊，这就是土耳其的11天深度游。这条线路呢，大概在市场上我们会卖到每人9200元。那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8900元啊，每人8900元，这是我们的限时闪购价。大家伙呢感兴趣的话呢，现在也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栏目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说到土耳其美食，哎，您是不是首先会想到前些年特别流行的那种旋转烤肉，俗称土耳其烤肉。哎，你还别说，土耳其绝对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各种肉串肉丸基本属于您想不到没有您吃不到的哈。那土耳其呢，烹饪发源于中亚，就像土耳其本身的文明和历史气息，美食也是带着历史的味道，没有现代化的烹饪技巧，一切都是遵循食物本身的味道。烧烤呢是土耳其人的主要饮食方式，在他们的眼中呢，无烤不成食。哎，到了土耳其见到了真正的土耳其烤肉，才知道我在国内啊对于土耳其烤肉的了解是那么的贫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壮观的烤肉柱，肆意的香气充满了大街小巷，除了烤肉，别有风味的鱼餐馆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土耳其的美食之所以被称为历史的味道，是源于啊对于食物本身的味道激发。在充满神秘感历史感的国度，来场土耳其异域的味蕾之旅，我再好不过了。哎，这是我们刚刚为您介绍到的第三条闪购的线路，土耳其11天深度游。那我们在节目播出时间过程当中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8900元啊，充满了异域的风情，还有那么多的美食美景伴随大家。也希望您如果感兴趣，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搜索我们的栏目公众号 FM974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就可以以我们的乐趣闪购的超值价格拿下这条线路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四条线路，这就是璀璨印象沙巴5晚7日游啊。沙巴呢是位于马来西亚的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岛，那么市场价格大概这条线路是每人3899元，我们现在给您的价格是每人3599元，哇，真的很超值哎！你想想，机票含税加酒店加这个 餐食等等等等全包括在内哈，只是每人3599元，就可以在马来西亚的沙巴玩上7天5晚。哎，那么现在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乐趣旅行来关注一下，同时呢还会有相关的旅游的详细的情况为您做介绍。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就会问了，去到沙巴那个地方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加里曼丹的特有动物长鼻猴，世界三大落日奇观目的地之一，东南亚第一高峰神山，赏鸟天堂等等。我这一连串的美誉都赋予了有着风夏之乡美称的马来西亚沙巴岛。这里呢拥有美不胜收的景致，有延绵数千公里的海岸线，有原生态的自然风情，这里有你关于海岛你所能想到的一切一切。我们呢把这些安排在5晚7天当中，让您一次享受个够。当婆罗洲代表性动物长鼻猴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呢一定会被它的顽皮和独特所迷倒。原来世界上还有长着这样的猴子哈！夜幕降临，那乘着船慢慢的顺河而下，当大片大片的萤火虫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浪不浪漫？哎，这一刻，当心底的温暖油然而生，我只想对他说3个字：我愿意。不对啊，跑偏了，咱赶快回来啊！继续说一说咱们的马来西亚沙巴。像沙巴蕴藏的海鲜种类特别多，奶油老虎虾、龙虾，还有深海界啊，俗称是椰子虾，还有撒尿虾、鲍鱼，一个都不能少啊！还有就是椰子布丁和冰菊水。像我这样爱吃美食的朋友，已经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味蕾了。那么刚刚我们介绍的就是第四条闪购的线路，璀璨印象沙巴5晚7日游。现在如果您感兴趣，如果您想拿到我们的闪购价格每人3599元，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啊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凡是节目当中给您介绍的线路啊，您都可以以闪购的乐趣超值价直接拿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五条乐趣闪购路线，目的地依旧聚焦到了日本，这就是恋赏洲际6天游，京都加奈良的双古都浏览，一次领略古都风貌、4大文化遗产、清水寺、春日大社、姬路城、富士山、五合目。那么市场价呢，现在是每人9280元，我们给您的闪购特价只要每人8980元。那除了古都文化，美食依然是我们不能错过的一个部分了。大家对河豚的了解，除了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之外，还有两点。一呢，就是生气的时候，它会膨胀成一个带刺儿的皮球；另外一个就是有毒了。夹取一片河豚鱼片，蘸酱油入口，满是鲜甜。河豚肉肉很紧，口感丰实。河豚鱼火锅也是日式纸火锅，用河豚鱼骨、豆腐、蔬菜等涮煮。火锅完毕之后，汤汁还能用来熬粥哦，恰好在生食后提供暖胃的效果。那么春天呢，伴随着窗外樱花飞舞，吃着河豚鱼的美味，怡然之感就像是日本诗人羌村的一句诗：食过河豚蒙头睡，醒来仍觉在人间。哇，真的是人间美味。哎，在这里呢，我们提醒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恋上洲际6天游，京都加奈良双古都浏览，一次浏览我们古都的4大文化遗产。那么价格呢，我们的闪购价格是每人8980元。那么提醒一下朋友们，距离本期节目结束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的闪购活动呢也快要结束了。如果您对我们今天准备的这6条线路感兴趣，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下单之后呢再好好的睡觉，是吧？睡醒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元气满满的去继续加油工作，然后等待着我们一起出游的日子了哈。如果您还想看其他的线路，没问题，同样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为您准备了更多的高品质时尚的出游线路。 好嘞，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条闪购的线路，这就是十天七晚玩转美西，美国西海岸加南岭再加羚羊峡谷的搭配。哎，听起来有没有很嗨呢？告诉大家，市场价每人是7588元，那么乐趣闪购价每人7288元。在您睡前可以想象一下，当你乘车前往风景秀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途中美国西部大片当中的苍凉荒蛮渺无人迹能一次看个够，你会震撼于造物主的鬼斧神工。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形状呢极不规则，大致呢是呈东西走向，蜿蜒曲折，就像一个桀骜不驯的巨蟒啊，匍匐于凯巴布高原之上。它这个宽度呢是在6公里到1公里之间，峡谷两岸北高南低，平均的谷深有1600米，哇，谷底宽度达到了762米。科罗拉多河呢在谷底汹涌向前，形成了两山壁立一水中流的壮观，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了。那么大峡谷岩石呢也是一幅地质画卷，反映了不同的地质时期，它在阳光的照耀下变换着不同的颜色，魔幻般的色彩吸引了全世界无数旅游者的目光。由于人们呢从谷壁呢可以观察到从古生代到新生代的各个时期的地层，所以呢又被称为是一部活的地质教科书。哎，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所有乐趣闪购线路了。我们再来为您重复一下，第一条呢是恋上本周7日双自由行，限时闪购价每人5880元。第二条，日本本周经典7天游，限时闪购价每人5380元。第三条，土耳其11天深度游，限时闪购价每人8900元。第四条，璀璨印象沙巴5晚7日游，限时闪购价每人3599元。第五条是恋上洲际6天游，限时闪购价每人8980元。最后一条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完的10天7晚玩转美西，限时乐趣闪购价每人7288元。那么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刚刚介绍的这6条线路，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之内呢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下单之后再好好的睡个觉啦。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我是您的好朋友高磊。哎，有这么个说法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说过，说没什么事儿是坐一次游轮不能解决的。哎，如果有那咱们就坐2次，畅想海上自由和美好，想想就激动哈。所以呢今天的游轮趣玩就给您带来下面这两条东南亚的行程路线，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是一条5晚8天的线路，我们呢从北京飞香港，香港飞新加坡，新加坡登船去往吉隆坡普吉岛，再返回新加坡飞香港，再飞回北京。那么市场价格呢是每人11899元起，我们为您提供的乐趣价格是每人11599元起。那么这艘游轮呢2012年6月份引入中国，就像是一座海上的城邦，除了舒适齐全的住宿选择之外，各式餐厅、酒吧、图书馆、夜总会、健身房、室内外的游泳池、运动场等设施一应俱全呢。那么此外呢，船上还拥有诸多突破了传统的创意游轮的设施，包括像皇家大道、高于海平面200英尺的攀岩墙，以及小型的高尔夫球场等等，各种激动人心的娱乐活动将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度假需求，并且为广大游客的海上之旅增添无穷乐趣。其中长达100多米的皇家大道是游轮上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这里有著名品牌的免税店，还是一个热闹非凡的酒吧，哎，更是梦工厂明星大巡游的地点了。 那么告诉大家，从新加坡我们登船开始航行之后，我们首先呢会到达的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的巴生港。这里呢距离吉隆坡车程大约是一个小时，绝大多数的吉隆坡著名景点都在独立广场附近，包括苏丹阿都沙姆大厦、城市画廊、国家清真寺、唐人街等等。那么与古老建筑相对应的就是吉隆坡最著名的地标，世界第二高楼国家石油公司的双子塔。如果呢您想探寻一下著名的印度教圣地，您呢还可以前往黑风洞一探究竟。哎，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航行过程当中的其中一站是普吉岛。哎，这是并不陌生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的朋友之前可能已经去过了。它呢是泰国最大的度假海岛，著名的巴东海滩上随处可以见摩托艇、冲浪、水上拖伞等娱乐项目。普吉岛最大的佛教寺庙茶龙寺金碧辉煌，极富异域风情。而位于普吉岛近海的攀崖湾则因为007系列电影《金枪人》的取景而闻名于世，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和数不清的怪石构成了独具一格的热带风景。位于普吉岛最南端的神仙半岛呢，因为有着嶙峋的岩壁和迷人的日落观赏景色，也是同样吸引着很多的游客前往。好，那在这里呢还要特别跟大家来解释说明一下呢，就是我们的游轮去玩和乐趣闪购啊不太一样啊。您呢可以随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哎，只要是还有剩余的仓位，您都能够随时购买。那么至于刚刚我们一直在进行时当中的这闪购活动，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没有买到，哎，也不要紧，每周一三四五，也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这四天，每天下午的1点钟，闪购通道还会开启。重复一下，如果您在我们比如说夜间凌晨一点播出的时间段之内呢没有抢到这个闪购价格的特价线路，没关系，那么在每周的一三四五，也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当天这四天，每天下午的1点钟，闪购通道还会开启，朋友们您上好闹钟，千万别错过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介绍第二条游轮项目，同一艘船停靠地不同，时长也不同，这就是东南亚6晚8天游。咱们呢从天津飞新加坡，登船之后去槟城、兰卡威、普吉岛，回到新加坡之后飞天津，市场价每人11,099元起。我们为您提供的乐趣价格是每人10,799元起。那么既然是同一艘船，咱们呢也不过多介绍了哈，那儿的美食美景是相当吸引人的。另外呢，兰卡威群岛呢是由140个岛屿组成，其中呢只有少数几个岛屿有人居住，那么岛上的保护区野生动物呢也是聚集在那里，所以呢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世界地质公园。体验这些生态奇观的最佳方式就是站在高处眺望，比如说从横跨热带雨林上空的兰卡威天空之桥向下俯看。好了，今天的974乐趣特价游，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可千万别忘了，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游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另外呢，那么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一点的那一次闪购，您也千万别错过。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要自己决定。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

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相罢，你若浪花激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